表的孤傲。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，一种心脏的狂跳，瓦解界限 下的愿望，在天

里是全中国最棒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大家好，我是孙燕姿。 也许每天我们都是差不多的人，可是真爱站在那么渺小的我们，大声长叹谈笑风声生活的等等，看着电视胡乱插嘴，我听见心声，带着悲欢走过离合，人们在西风中就生失去的光阴，一天一点带走生命一部分，生命自有它的准则，抓不住预测的可能，趁一切都在原地各自美好，致敬这人生，祝我们每日快乐，做平凡的人，这一个武装的 给你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
车换了好几遍，巷口的路边摊只剩下一盏炉火轻轻冒烟，我脾气变烂，吞咽过不少偏见，你默默陪伴的温暖带给我许多心安，一转眼又冬天，今年大雪有点狂野有点乱，睡过了好几阵，一个人你方向走很远很远，我家乡偏南，窗北的眼泪变咸，你始终扬起的笑脸吹散我所有阴天，你说爱我的口音

备好接管比赛，你心里蹦蹦蹦，绿巨人醒来，用力握紧方向盘，只要自己做裁判，我加速变道急转弯，甩开你喔喔喔，几百米之外，一切胜负尽在刹那间，不必的骄傲是杀手锏，现在马里和我肩并肩，我们命注定势不可挡，就是要横冲直撞。哇展现力，根本不用费吹吹之力，一起冲到百年级别，要百分百的激励，自己还在凭什么都被你犀利，我们差的不止几米，这不止几米，不打比比再来几句，凭什么可比你身边流水嘴里面装的那法拉利，是兴奋剂。 Hey I'm high and fly Bullets on my mind I love you in mind 好像跑得太快，请不要送上外卖。 You hate F you 他们彼此击败，做人只能击败，但我并不意外，我的文明不能厉害，放在现代杀手需要破就卖。 Hey 用力握紧方向盘，做裁判，我加速变道急转弯，甩开你呜呜呜，几百米之外，一切胜负尽在刹那间，不明的骄傲是杀手锏，加达马里和我肩并肩，我命运注定势不可挡，就是要横冲直撞。哇 这是张杰在去年岁末推出的一首单曲 Fast， 去年结束声势浩大我想巡演，那今年他也将全力制作新专辑，他也同时透露将会主打的是电子元素。这个时段最后带来一张专辑，是来自于 TFBOYS 我们的时光，他们的新歌躲猫猫入榜排在第30位。虽然说岁末是歌坛发片的高峰期，但是面对高手尽量能避免就避免了，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都是发片淡季，还没有发片的歌手也可以瞄准一些空档期，也许效果会更好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 TFBOYS 这首《我们的时光》。 我们好好珍惜，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，爱那无所顾忌的人，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，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。去闯，先实现一张漂亮的章， 一路过操场，我却先赖床，能不能把完美放一放， 撒野 撒野在无人烟的地方， 放肆放肆当坏小孩的模样， 推开 推开梦里面的那扇窗，蝴蝶飞过了海洋， 我们好好珍惜，好好感受趁现在